评剧表演艺术家，来自长春评剧院的国家一级演员刘立明，专攻丑孩。下面将由他为大家演唱传统剧目《秦渊义胆》选段《浑身上下都是冤》。刘老师扮演的主人公形象是一位天真可爱、富有正义感的艺术形象，有请刘老师。 我的大老爷呀，大老爷稳坐在督察院，你听我把这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听清了。去不留一起往外端、家住河南登封县25里有个我的兄长名字就叫曹宝山呐、大比之年开科卷，我哥他进京赶考没有攀北殿，一怒之下把人喊

下了寒风风雨雨，我才长成人。我问风流山鬼笑，他说我，他说我是孤儿人相亲，夜夜空洒千里泪。 行，我们师徒再唱一段《谢腰环》。 出发，命苦。

姐你生气呀、 啊？ 你不是好机会，就是一时讲错了，回去也不会生气的。 姐姐，你当真不生气？ 当真。 果然不生气。 果然。 哟，不行，我呀，还是先告个罪儿再说吧。 哎，你有何罪可告啊？ 还是先告个罪儿的好。姐姐呀，得再吃香姐思念去催 言出如见，不可乱发，言入人耳，有理难答。你这个丫头好大胆哦。

会念，当着我就不会念了。 慧姐忘坏了。 好，待我教给你，你就说 我那好心的妹妹饶了相杰夫的姐姐这一次吧。慧姐不能念。 哎，你念不念？ 不能念。 好，我那